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融合乐坛精英新贵，集合八方听评反馈。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。那本周十首推荐新歌，它们的位置到底如何？首先，我们从第40位歌曲开始为你揭晓。本周第40位这首歌曲正是一首进榜新歌，来自于许元婷、嘉旺、陈文华共同带来这样一首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》。这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。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尘封的位置，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辈子？我住在霓虹的城市，我这飞向天台的地址，你可以翱翔，可是我只能 39位。 他是轻飘飘的人，听说后来生了根，他的传说像奇迹，神乎其神。梦想有点走出大梦想， 第三十八位。 迟迟不见，未曾改变，前世诺言，化一缕烟，辗转难眠，谁藏心里默念，今已是何年，梦影落残缺，做旧人言，手里断的线是打不开的茧，能有多少人朝夕见姻缘，此生路途且行千年，一生换云烟，换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，如幻亦如烟，无力亦无解，只为曾经醒来奈何天的眷恋，如幻亦如烟，无力亦无解，只为曾经灵犀一眼，不会自修炼，哪怕依然像赴约的眷恋， 周深这首《绝恋》进榜九周，最好位次是亚军位置，本周来到第三十八位。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《千古绝尘》的主题曲。而本周第三十九位，进榜十一周，本周的恒星歌，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，李健创作并带来这样一首《门》，也是他最新专辑《无时无刻》当中的一首主打歌。而第四十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，五月天所带来的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》，这也是去年上映电影的同名主题曲。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37位。这首新歌由董颖达作词作曲，盖周岩为电视剧《扫黑风暴》演唱的这样一首插曲《理想》。 害怕情绪上升，你却脱了假，脱了假，别让孩子听见内心的挣扎，努力挣脱便是转身的泪望，别太想，别迷茫，期待着交，别成为空想，戴上勋章绝不投降，这故事怎可能会被遗忘，不再需要欲盖弥彰，压低了姿态去寻找方向，不再隐藏，人生坦荡，每一次呐喊都激起了千层海浪， 理想可以飞翔，思想指明方向，梦境之中绽放生命，历史抹上一笔丹青，希望之光融化冷冰， 思想决明方向，理想张开翅膀。 第36位。 那是我离开港口，想要去远方。 一定和寂寞无关。晚风轻拂过船帆，无处逃脱的浪漫，一定不需要陪伴。海鸥停留在桅杆，我想我应该靠岸。苦乐参半，皆是遗憾，还是不太自然。也曾流泪，然后擦干。如果真的可以到达彼岸。 三十五位， 锦绣大地春常在，万里江河入东海，冲破阴霾贪婪过海，千年岁月无尽感慨。锦绣大地春常在，万里江河入东海，时光千载至少留。山色波澜壮阔，绿水清波，祥云朵朵，桃红柳绿，彼岸花开，无限期待为你到来。锦绣大地春常在，万里江河入东海，冲破阴霾踏浪过海，千年岁月无尽感慨。锦绣大地春常在，万里江河入东海，时光千载至少留。 本周第三十五位，这是由戴安妮所演唱的《锦绣大地春常在》，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。而本周第三十六位，有着音乐散文式的气质，毛不易这样一首《海上日记》。第三十七位是盖周岩所带来的《理想》。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。我们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34位。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40位，本周上升了6个位次。这是光泽创作并带来的这样一首《耀眼的你》。 耀眼的你。 第33位呢？32位呢？ 放开情是有多坏，上算上加起来抵不过诺白。我有心爱的他，可他也不理睬，我毫无防备是你说过的让人难猜，最后一张底牌解开情是一道台，上算上加起来抵不过诺白。 本周第32位，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第36位，本周继续上升了4个位次，孙子涵这样一首《情史》。而第33位则是由阿兰所带来的《尘埃》，这首歌曲进榜3周。第34位是光泽创作并带来的《耀眼的你》，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31位，韦礼安创作的这首《忽然》。 Thank you.

健康 Go back to bed Somebody 再聊个两分钟你说好几遍 Go back to bed Somebody别让你的爱变碎碎念，别让我的爱变碎碎念。 Number 第二十八位。 相爱有多美，独自一人坐在这路边的座位 ，Turn on the radio， 用 Drive to Talk， babe， 不需要安慰。有我将我缠绕，我要与众不同，相信我能办得到。如果我不被同化，大不难是规矩，有谁会陪着我面对流言蜚语？眼神聚焦在这窗外，就快要被吹过来的风给填满。Lights on my face, shine on my face, I know what I can for, I drive on my way. Smile on my face, tears on my face, never tell anybody all about my faith.虽然在炎热的夏天好像身在冬季，向往自由没有那么容易，我从哪来要到哪里去，如果不被同化大不那些规矩，有谁会陪着我面对流言蜚语，眼神却笑在这窗外，就快要被吹过来的风给掩埋。 是妈妈毛远期这样一首 On My Face 进榜两周，本周依然停留在第二十八位。二十九位则是李友廷创作并带来的赶快去睡，第三十位是波兰童话乐队的超光速。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27位。这首歌曲上周停留在第29位，本周上升两个位次。这是郭靖所演唱的《那年的字里行间》，也是电视剧《上游》当中的歌曲。 朋友们都听说我对你的不舍，我想也没那么苦涩。看着你的只字片语。这让它过去，成全了寂寞。那年的字里行间，想念变成夏天，一遍又一遍，我写我的心愿，一步一步看见你的

这首《车站》来自于廖俊涛，也是本周的新歌进榜，排在第25位。这首歌曲是四年之前廖俊涛参加《明日之子》比赛当中的竞演曲目，那如今经过了全新的编曲和演绎，收录在他全新专辑《石缝里的情书》当中，也是新专辑第三首在我们中国榜亮相的一首歌曲了。本周第26位，这是杨宗纬所带来的《施舍》，27位郭靖的《那年的字里行间》。而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24位，这首 The One 来自于熊猫糖。 三位 爱的面孔是种温柔，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， 轻轻牵起你的手，望着无垠的星空，那脆弱的声早已经不痛，因为有你就足够，交换不寂寞。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，你是我的宇宙， 我的宇宙 永远无忧守候。 够不够痛不痛，请你抱住我， 不用说我都懂，爱上你以后 紧握住不放手，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，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，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，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。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，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， 对的说一刻动人心动， 一生坚强你就，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，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， 有一天 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， 的宇宙，爱你无怨无忧，去守候。 Number 第二十二位， 你呼啸而过，消磨了几段光阴，在人群中穿梭。 这是由尤长靖所带来的署名新歌进榜本周第二十二位。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电视剧《心跳原计划》的片尾曲，尤长靖的声音非常的温暖纯净，人声的部分呢也加大了空间的效果，营造出了更多的空灵感和空间感。而本周的第二十三位则是由 FIR 菲尔乐团带来的《爱在蔓延时》，这是一首讲述爱的永恒的歌曲，也来自于他们最新专辑《钻石之心》当中。而第二十四位则是熊猫糖的《The One》。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21位，张杰最新专辑《值得更好的》当中，这样一首仿佛昨天、上周新歌进榜，停留在冠军位置。 小时轻狂又怎样，烦恼不易成长，现在怎么都忙不完，好想回家晚点玩，长大不简单，跌跌和撞撞，还好有你作伴，相逢不恨晚，时间拆不散，我们趁着情意难忘，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，那些一起冒险冲破的极限，回想昨天，可别忘了继续往前，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

芳草暗起云烟，是外弦悠然，是恨地前尘散，轮回都看淡，趁今旧梦千金也不还。愿勿忘当年许你多辗转，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，灯火阑珊处惊鸿遍地舞，无风起微澜，渡劫难万千，换余生相伴，白云巫山何以去婉转，闲看天色暮，深人间无数纷扰都不辗转，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，灯火阑珊处惊鸿遍地舞，无风起微澜，渡劫难万千，换余生相伴，白云巫山何以去婉转，闲看天色暮，深人间无数无关。 Number 第十八位。 自己中你爱那天，繁华落落，冬寒凄清。晚安正在受伤的人，晚安喜欢音乐的人，或许在某天他记忆会跌，回首过往，记得有一天他唱沿海浪，用身体歌唱。晚安正在受伤的人，晚安喜欢音乐的人，呜呜呜呜 这是来自于苏运莹这样一首《夜色让人思考》。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9位，本周上升了一个位次来到第18位，而本周第19名则是上周停留在第2位由张靓颖所带来的《无望》，第20位则是一首新歌进榜水果星球所带来的《湖》。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，林志炫这样一首《如许》也是他在为动画《魔道祖师》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片头曲。 剑桥与横流争鸣，往事无二天地听，一世命如风走笔全凭，唤醒那个前光阴坚守的约定，一曲陈情弹平声音。你问凡尘过往被珍惜的真心，何曾畏惧过别离。我愿肆意成全你手的侠义，如许我负时光推移你的记忆，青山竹林几无盘云，只一方天地，一坛长饮喧嚣风雨，如许我携星云涟漪听你道期许，我同心思成名你的坚定，年少桀骜的落笔，江湖未却真心情，岁月坦荡虚无会历尽。 六位， 很高兴你一直不甘心这样放弃，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，有些泪需要休息，时光里燃烧的引擎，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，去找回一路上存在的意义，人生苦旅让灵魂休养生息，勇敢地找到自己， 始终看得清尘土里那真实的自己。 Number 第十五位， 今天来一杯，太多挣扎努力，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，天南地北，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，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，还是回头，你我终究皆平庸。天南地北，太多种嘉如，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。天南地北，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。 李荣浩这首《纵横四海》劲榜七周，本周来到第十六位。 书读过几本，还不是被情所困，骚动的灵魂，浪尽青春，最终去四海纵横。 这首浓浓复古味道的《纵横四海》由李荣浩创作并演唱，劲榜七周，本周来到第十五位。第十六位则是王远行作词作曲，曹轩宾所演唱的《亲爱的远行》。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《上游》当中的片尾曲，本周来到第十六位。而第十七位，林志炫这首《如许》，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十四位，《最远的远方》。 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，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，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，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，我也会给你 最远的远方，好想陪你去流浪，所以逆着风陪你飞翔，去拥抱星光。站在一站的地方，才会忘记了远方，只要你的目光能给我认同感，能给我一句答 案。第十三位， 情从真实到不为人知，对反复几次收拾深陷的伤势，需要过一阵子甚至一辈子才真的没事，回避彼此是一种仁慈，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，却再过场，丢了纯真，然后我们成了有为的大人，条件是那哭也无声，繁华的城夜色好深，只会掩饰你我不合适，和你分开时正是下雨的夏至，像被淋湿的纸很难一下子晒干就没事，再见彼此该如何坚持，我唯有明朝那年说好的目标，用力的跑，用力去找，想象你为我执着的梦而自豪，可是我开启那年定好的坐标，就那一秒我被打倒，原来两人只能在不同天空闪耀，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，再过程，却再过程，丢了纯真，然后我们成了有为的大人，条件是那哭也无声，繁华的城寂寞好深， 第十二位。 中国加油歌这首歌曲来自于孙楠和周深的共同演唱，也是由王品九、常石磊共同作词、常石磊作曲并编曲的一首歌。那这首歌呢，进榜四周，最好位次是冠军位置，本周来到第十二位。第十三位，这首歌曲由张杰演唱，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。这首踢馆歌也是在进榜的时候进入到我们 Top 20前二十位歌曲的排行当中。而本周第十四位，徐佳莹这样一首《最远的远方》，也是来自于电视剧《说再见》当中的原声歌曲。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十一位。毛不易这首《甘心替代你》也是电影《中国医生》当中的插曲。

九位。 为你月下让火人痛爱，江山滚滚浮华，刀剑如麻，射进去尘埃，故事如飞燕之花，一笔成他难了无牵挂。影徘徊，骤雨柴，斑驳了灯，谁来心是个烟台，我难挨心烧开，感念的依赖，痛煎熬身外，受尽这苦海，可为你月下 这是张碧晨为古装剧《周生如故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如故》，吴建中作词，陆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。这首歌曲新歌进榜第九位。 可为你月下染红我人痛的爱，江山滚滚浮华，刀剑如麻，射尽是尘埃，故事如飞燕之花， 第八位。 孤烛化身一条孤枕的鱼，你这样流的自由到底， 年少时候牵肠发过的事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 我为爱判处众生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见不满的人是你。为何爱判处众生孤寂，挣不脱，逃不过，每道解不开的结，命中解不开的结， 这首《默》的原唱是那英，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李荣浩和周杰伦的隔空对唱的一次合作。这首歌曲进榜三周，上周停留在第十位，本周来到第八名。这首歌曲作词由隐约完成钱雷作曲，而本周的第九位是一首新歌进榜，这是由张碧晨带来的《如故》。第十名是刘德华所演唱的《奉陪到底》。2021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七位。这首歌曲由波兰童话带来 OK 出发。 第六位， 你走进我的视线，温暖的就像晴天，多想留住时间。这一刻我才发现，那两个世界才走远，让我怀念。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，却只能搁浅遗忘之前，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。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，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，就陪着我想，那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。 Number 第五位， 而如今嘲笑一些 是幻影，舍不离续不断等，衬衣就是更虚幻，喜忧刹那无路，缘何聚缘散流蓬，日思忆夜念起梦，山仙又变千点，随风变随雨化雨，应作如此本观，世间人世间事 与飞门的主唱蒋凡，这首《关》来自于他个人的 EP《凡非凡》当中。这首歌曲进榜三周，上周停留在第六名，本周来到第五位。蒋凡的这首《关》本周第五名，而第六名则是金海心的《反方向流浪》。两位都是有着特殊嗓音的女生，声音也都非常有治愈的这样的效果。而本周第七位是波兰童话这首《OK 出发》，上周新歌进榜就已经停留在第七名，本周的位次没有变化，依然是在第七位，在我们 Top Ten 的阵营。2021年第33期周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四位，郑云龙这首《守护》。也是电视剧《扫黑风暴》的主题曲。 天空多辽阔，就有多少寄托，大地多坚实，就有多少承诺，用爱收获平安，说过用心守护幸福的轮廓，天空蔚蓝，不再污浊，与人心温暖，不再冷漠，愿并肩奔跑，不再失落，盼希望闪烁，不再沉默，多少寄托，大地多坚实，就有多少承诺，用爱生活平安说过，用心守护幸福的轮廓， 三位小心。